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菜场就犯难，颠来倒去就那么几样，一句随便，你让我怎么买？那天开车听广播，有卖海参的，还是进口野生海参，关键还不贵，特地买了一盒尝尝鲜，做了一个红烧海参，小孩拌米饭吃了一大碗，还做了一个粥，老公说喝完酒喝这个不错。 现在人嘴巴都挑了，餐桌上必须要加几道新鲜的东西才够味儿。上次买的地中海进口野生海参品相好，肉质紧实，上次我丈母娘来我家吃直夸好，这不马上过年了，趁着活动多买几盒，拜年的时候拿着这个上档次，人家又喜欢。而且啊，年夜饭的鸡汤我准备也放上几头海参，变个花样，营养又美味。 来自于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您家买了吗？再不买就晚了，库存告急，紧急暂停，今天最后一天推荐，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请马上拨打预定席位。 家人的营养，走亲访友拜拜年，年夜饭餐桌上的新花样都少不了。海参鸡汤、海参小米粥、海参捞饭、海参豆腐煲、海参刺身，菜单随随便便都能罗列出一本书。关键是今天价格实惠，精装礼盒明码售价1999元，本次活动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 是 等于说总价5997元，共计120多头的三盒蛋干海参，一共才只要花1999元。隔两三天吃一回，能吃上一整年的时间，每次的花费也只要15块钱。 15块钱菜场一条鲫鱼或者是一把葱姜蒜，您吃到的是进口的野生海参，难怪活动推出短短几天，40071061084007106108就非常火爆。但是从地中海空运而来的海参赶上年货置办热情高涨的听众，库存告急，所以再次提醒您，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推荐，为表遗憾，所有下单听众除了可以享受1999元买一盒送两盒的超大政策之外，我们还准备了价值299元的海参专业泡发杯一只，价值2980元的品质驼毛被一床，全部免费送送送。 也就是说，三盒全年装的进口野生海参加一只海参焖烧杯和一床厚实保暖的5斤重的驼毛被，一共只要花费1999元啊。最后一天的活动电话重复播报给您，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这次又赶上厂家给予的贺岁红利，才能有这么好的海参打破价格底线，做到原价1999元的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还有驼毛杯、泡发杯一起是免费赠送。我看到线上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有听众成功订购了。2697的董先生是订购了2组，说过年给爸妈、丈母爹、丈母娘各送2盒，自家也要吃的。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最重要。 说的太对了，一年到头不就是图个全家身体健康、平安幸福吗？ 是的。 那海参呢，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研究发现，海参中除了含有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尼克酸之外，还有一些成分就是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素等等。并且呢，它的脂肪含量低，人人都能吃。 没错，那咱们今天让大家花百姓家吃到进口的野生海参，吃到更放心、更纯净、更有营养的海参，每盒200克，专柜价是1999元，1999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 是 三盒600克，120多头的蛋干海参，隔两天吃一次，能吃上一整年的时间。电话此刻已经是非常的繁忙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但是提醒您，备货告急，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明天就没有推荐了。 是的， 而且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除了1999元三盒野生海参带回家，还有2重大礼：一、专业泡发海参的泡发杯，一煮一焖，24小时就能吃到肉质紧实、蓬蓬 Q 弹的鲜美海参了。 没错。 第二个就是品质驼毛被，2米乘以2米3的大床规格，5斤重，实打实的好被子，吊牌。 价是2980，这次直接免费赠送了。 嗯， 而且为了保障您的权益，眼见为实，一年的海参大餐，一个泡发简单的焖烧杯，一床温暖的大被子，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活动马上结束，最后一天的活动，最后的3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 醒悟，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花心人给宝玉开门，被宝玉踢了一脚，这一脚伤得很重，不但外表青肿，也有内伤，吐了一口血。袭人当时不知道，就觉得疼痛难忍，哎呀了两声。宝玉听见了，因为宝玉和他住里外间啊，急忙下床挑着灯来到床前观看。袭人让灯一晃，睁开了眼，一看是宝玉，吓了一跳。你不去睡觉来干什么？哦，我听见你吃哎呦劈中了吧，我瞧瞧啊。我觉得胸口发闷，嗓子又腥又甜，你拿灯照一照地下。宝玉听了，拿灯往地一照，哟，只见地上有一口鲜血。宝玉可慌了，因为他知道这同他那次急火攻心不一样，这是内伤引起的。了不得了，你吐血了。袭人听这话，唰，心里凉了半截。他听人说，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纵然命长也是个废人了。想自己从小被卖到荣府为奴，端茶倒水，打扫庭院，叠床褥被，洗衣做饭，凡事都小心翼翼，行动如履薄冰，看主子眼色行事，起早贪黑，吃尽千辛万苦，才得到贾母信任，被送到宝二爷房中。二爷有情有义，老太太也暗示将来二爷收我为妾室，如今被踢伤，怕一切都成梦想，再落下残疾，生不如死了。越想越无路，掉下眼泪。宝玉见他哭了，心里难过，鼻子发酸，眼圈发红。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生气踢门，偏就伤了你，把你踢得这么重，我真该死。袭人强笑着说，哎，我是个起头人，不论事大事小，是好是坏，都该从我起头，只求着别今儿个打了我，明天又打了他，就顺手一个个打起来了。我才不会呢，刚才我不是诚心的。谁说你成亲的了？平时都是丫头们开门关门，他们淘气惯了，懒惯了，也该早教训教训他。 宝玉说你太厚道了，把你伤成这样你还这么说，我于心不忍。现在觉得怎么样？我叫人烫点黄酒，药山羊雪梨冻丸，这个药对跌打损伤很有功效。哎呀，不用不用，深更半夜那得惊动多少人呢？又得说我轻狂，对你也不好，对我也不好。要不我叫人去请王太医来看看，要没事儿我就放心了。哎呀，也不用，你还是听我的，等明儿个打发小厮问问王太医，弄点药吃吃，神不知鬼不觉的，岂不省事儿？宝玉一听有理，就从桌上给袭人倒了杯茶来，叫他漱了口。袭人知道宝玉觉得过意不去，要不让他伺候，他要惊动别人，就由他去吧，自己在床上等着宝玉伺候。好不容易挨到五更天，贾宝玉再也躺不住了，也顾不得梳洗，连忙穿上衣服，把王太医王继仁请到了外书房，跟王太医说袭人的伤情，叫他开药方。王太医听觉得伤得不算重，便开了几样药，还有外用的，嘱咐怎么吃怎么服，宝玉一一记下。回到怡红院，按方子给袭人调治。转眼到了端阳节，人们老早就把艾蒿啊插在了门上，又用绫罗制成小老虎系在孩子的身上，据说可以辟邪驱邪。荣国府上下早就准备好了。到了午间，王夫人准备了酒席，准备雄黄酒、粽子、樱桃、桑葚等时令的鲜果，派人请来薛家母女来过端阳节。一边喝着雄黄酒，吃着粽子，观赏盛开的石榴花。可是这会儿一屋子人都因为这两天发生的事儿不愉快，先是宝钗、宝玉、黛玉三个人斗口，后来又是金钏的事儿，心里不痛快。连凤姐也昨天晚上听王夫人说了，王夫人心里不自在，她自己哪敢说笑，脸上也没有一点喜庆劲儿。众姐妹一看这个情景都没什么兴致，因此这端午节也过得不怎么样。过了会儿众人散去，林黛玉因为幼年丧母又寄人篱下，早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喜散不喜聚。她想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冷清，既冷清就会产生伤感，反而不好，所以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的时候鲜艳，令人爱慕，令人欢心，等花一谢，人们又伤感惆怅，若有所失，所以倒是不开的好。你看这人多有意思啊，一般人欢欢喜喜高高兴兴，他那边早就伤心难过了。宝玉的性格呢跟黛玉恰恰相反，只愿常聚常欢，生怕一时散了平添悲伤。今天因为结当的事儿插在一起，没聚痛快，不欢而散，宝玉心里头闷闷不乐。回到自己房中，还想着昨天的事儿，一个劲儿的长吁短叹。哎，你说巧不巧，偏偏有个不开眼的来了。谁呀？晴雯。晴雯呢到这上房来换衣服，一失手把个扇子掉在地上，把扇子骨摔折了。宝玉正心烦呢，要是平时摔折了没什么，今天心里别扭生气，他说了两句：你个蠢材，怎么把扇子摔折了呢？等明儿个你自己当家做主过日子，也这么顾前不顾后的？晴雯平时没受过，今天顶了一句：哎，二爷，既然你的气儿可真大呀，动不动就给人家脸子看，连袭人都给打了，今儿个又来找亲我们，是不是要踢要打随爷的便儿？平常甭说是扇子了，再值钱的坏了多少？那么好的玻璃缸、玛瑙碗，不坏了也就坏了吗？也没见个大气儿， 今天就这么一把扇子就发火，要嫌我不中用啊，就打发了我们，再挑好的时也好离好散呢。宝玉听了这通话，气得浑身都哆嗦了。我说一句，你说这么多句啊？哎，你还别呛火，将来总有散的日子。袭人在那边听见了，赶忙来劝，哎呀，好好的又怎么了？我一眼照不到就有事儿。晴雯又冷笑一声，哟，姐姐你会说话呀，你既会说就该早些来，也省得爷生气。是啊，从来就是姐姐你一个人伺候爷，哼，因为你伺候得好，昨天才挨了一窝心脚，我们呢不会伺候，到明儿个还不知道遭什么罪呢。袭人一听是又羞又恼，心想我是好心呐，你怎么揭短呢？想抢白的几句，一看宝玉已经气得脸都黄了，没办法，忍了忍，压着火推晴雯，我的好妹妹，你出去转悠转悠，本来也是我们的不是。他这意思呢，我们是指的丫鬟你我，你把扇子摔折了还怪人家说吗？万没想到这句话惹祸了。晴雯一听见我们二字就抠生刺眼了，他认定袭人说的是他袭人和宝玉两个人，这就又添了一份醋意，冷笑道，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是谁呀，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你们那鬼鬼祟祟的近乎劲儿瞒不过我去，哪就撑起我们来了，连个光明正大的通房大丫头还没升上去呢，不过和我似的那就撑得上我们了。一句话羞得袭人脸上油红变紫，抬不起头了，暗想我是说秃噜嘴了。宝玉见此情景，对晴雯说，晴雯你也别跟怄气儿，我明儿个就抬举袭人。袭人忙一拉宝玉的手说，哎，你别往下说了，晴雯是个糊涂人，你和他矫情什么呢？你素日比这大的事儿都过去了，今儿这是怎么了？宝玉没说话，晴雯又冷笑说，是啊，我是糊涂人，哪配得上和我说话呢？袭人一听再也压不住火了，哎，我说姑娘，你这冲谁呢？要是冲二爷，你跟他拌嘴，要是心里恼我，就和我说，也犯不着当着二爷的面吵。我猜刚也不过就是说事，想进来劝开就完了。哟，你倒找上我了，你这么夹枪带棒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指桑骂槐，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我不劝了，你一个人说去行了吗？袭人说着要往外走，可这句话把宝玉的火给勾起来了。晴雯，你也不用生气，我明白了，我猜着你的心事了。哦，你大了想要出去啊，好，我这就回太太去让你出去好不好？晴雯一听真要让他出去，他害怕了。是啊，在哪也不如跟宝玉好。宝玉从不摆主人的架子，对女孩又体贴又温柔，说话和和气气的，在一块玩上哪儿也不行啊。想到这儿他哭了，为什么让我出去？这是烦我，想打发我出去。二爷今儿个这是怎么了？怎么你自找，以前你哪这么闹过，想必是你要走。好，我告诉太太打发你走。说着站起身来就要出去。袭人害怕，因为袭人素日跟晴雯关系挺好，今天是事儿赶事儿吵起来。他怕把事儿闹大，急忙拦住宝玉，哎，好没意思，真格的去回啊。哎，就算是他真要走，你也等把气儿消了再回太太也不迟。这会子急急忙忙当个正事儿去回，太太还以为出什么事儿呢。 宝玉说没关系，我就说他闹着要出去的。晴雯说我多早晚闹着要出去了，我不走，这要是撵我走，我一头碰死也不出这个门。宝玉说这就怪了，你又不走，可你闹什么呢？我经不起这吵闹，还是走了，大家都心静。这宝玉啊，还是一定要回，袭人见拦不住，扑通就跪下了。就在这阵儿，碧痕、秋纹、麝月众丫鬟开始啊，衙门悄的在外头听消息。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就一齐都进来，纷纷跪下给晴雯求情。宝玉也正想找个台阶，他急忙扶起了袭人。哎，你带着伤跪下干什么？快起来吧。行了，看你面上，我不回了，大家都散了散了吧。哎，这个心操碎了，没人知道啊。说着坐在床沿上又哭了。袭人也哭，晴雯也哭，他想说什么，忽然看见林黛玉走了进来，便转身出去了。林黛玉进屋一看，就知道他们争吵了，便笑了笑，大姐下来闹什么？难道是为蒸粽子吃吵起来了？听了这话，宝玉和袭人都不由得扑哧笑了。黛玉问宝玉，二哥哥怎么了？和谁生这么大气呀？啊，你不告诉我啊？那好，有人告诉我。转身他一拍袭人的肩膀，我的好嫂子，是不是你们两口子拌了嘴？告诉妹妹，好替你们和解和解。袭人不好意思，脸红了，推着黛玉说，林姑娘别闹，我们一个当丫头的可担不起呀，姑娘净瞎说。黛玉笑着说，你说你是丫头，我可早把你当嫂子带了。宝玉说，你干什么？何苦你取笑他？你不这么说还有人说闲话呢，你要这么说他，他活得了吗？袭人也说，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难处，老太太和太太把宝二爷交给我，叫我照顾他，可是他又不听我的。哎，没办法，什么时候我一口气上不来，死了也就踏实了。黛玉乐了，哎，你死了别人不知怎么样，我先得哭死。袭人没说什么，宝玉倒接茬了，林妹妹你要哭死了，我就当和尚去。黛玉闻听把小嘴一抿，哎哎，当了两回和尚了，从今儿个起我就记着你当和尚的次数。宝玉知道黛玉是在点前边的话，也觉得好笑。袭人说，行了，我的宝二爷，你老实点儿，少说几句，不是你多嘴何至于呢？对对对，是。就在这阵儿，有人来报说薛蟠薛大爷请宝二爷。宝玉本不想去，可又一想上次称病没去，遭到宝钗奚落。黛玉也说，你就去吧，酒要少喝。说完他回潇湘馆去了。宝玉换上衣服去见薛蟠，简短接说，到了薛蟠那没别的事儿，就是请他喝酒，大家开怀畅饮，尽欢而散。晚间宝玉回来已经有几分酒意，回到自己院内，只见院子里早摆好了乘凉的枕榻，在榻上睡着一个人。宝玉以为是袭人，便在榻沿上坐下，用手一推，哎，还疼吗？好点没有？只见那个人一骨碌就起来了，却是晴雯。晴雯刚要走，宝玉把他拉到身旁，哎，你这性子也叫我惯坏了，也太娇了，今儿早晨摔了扇子，我不过才说了两句，你就扯出那么些话，说我也就罢了，袭人好意来劝你，又拉扯上他，你想想应该不应该？秦雯说，哎，怪热的，拉拉扯扯叫人看见像什么呢？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你知道你不配，怎么还睡在这儿呢？ 那你不来我就睡这儿，你来了我就不配。快起来，让我洗澡去。袭人麝月洗完了，我叫他们过来。哎，别忙着走啊，我才喝了些酒，出了汗，身上有味儿，还得洗一洗。你既没洗，打了水，待会儿我也去洗洗。哎，别，我可不敢惹爷。那次碧痕伺候你洗澡，足足有两三个时辰，也不知道你那干什么，我们也不好进去。后来洗完了进去一瞧，好家伙，地上的水淹没了床腿，连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道爷是怎么洗的。大家笑了好几天，今儿个我也没有功夫收拾，你也不用跟我凑这份儿。再说今儿个也凉快，我给你舀一盆水，你冲冲头，去去汗味就行了。才刚，老太太叫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都在水晶缸里用冰拔着，让他们给你洗来吃。哦，要这么说，你也先别洗澡去，把果子拿过来，咱们一块儿吃。哟，早起呀，我把扇子摔折了，这会子心里还发慌呢，哪配得上给爷一块儿吃果子？倘若打了盘子，那更了不得了。嗨，你爱打就打，这东西本来就是为人用的，那盘子本是盛东西的，你喜欢听一声就故意打碎它，那扇子本是扇凉的，你愿意撕着玩，哎，你就撕了它，这都行，就是不许拿人出气。晴雯一听，心里想，我倒看看宝玉是看人重还是看物重，更要紧的是他想看看宝玉是不是对他还像吵架以前那样，就笑着说，那你就拿扇子来让我撕，我最喜欢撕扇子玩儿。宝玉随手便递给晴雯一把扇子，晴雯接过来，果然刺儿的一声撕成两半，紧接着刺儿刺儿又几声，宝玉在旁边笑了，嘿，撕，再撕得响一点。就在这阵儿，直接麝月走进来，手里拿把小扇，宝玉过去一把夺过他手里扇子，递给了晴雯，你撕吧。晴雯接过来也不客气，呲儿呲儿又撕了好几半，俩人哈哈大笑。麝月生气了，哎，这是怎么说的，拿我的东西开心呐？啊，撕了我扇子你们乐呀？宝玉说，古人云，千金买一笑吗？几把扇子值多少啊？打开扇匣子，你随便挑一把吧。爷既这么说，那就干脆把匣子搬过来，叫他都撕了呗。好啊，你给他搬来。哟，我可不敢做，叫他自己搬。晴雯说，这会儿我撕累了，明天再撕。关于晴雯撕扇子一节，有些听众可能还不太了解其中含义。原来作者曹雪芹目睹了当时豪门贵族的主人在深宅大院内对府里的侍女丫鬟任意的欺凌暴虐，这些女性往往因为不小心失手损坏了主人的东西，便会招来重骂或者毒打，甚至于伤了性命。这些侍女丫鬟或是贫寒无着，或是孤零无依，或者被拐骗才卖身为奴，因此曹雪芹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里实际是作者借贾宝玉好似荒唐的言行，向拥有生杀大权的豪门贵族的淫威进行了一次挑战。当然了，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宝玉晴雯这么做有些过头了，今天咱们谁也不会向他学。闲言少说，到了第二天中午，王夫人和薛宝钗、林黛玉等众姐妹都在贾母屋里说话，忽然有人来报史大姑娘来了。大家一听是高兴啊，好几个月没见。